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。战争是智慧的源泉，很快啊，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。不知是谁提议啊，拉出来几条长铁索，用火烧红啊，甩到城下，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。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，在北风呼啸中，几条红色的铁索在南城飘扬，它甩向哪里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。在熊熊的烈火之中，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，尸体堆满宁远城下，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，直至黄昏。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，后金军呢伤亡惨重，死伤达1000余人，却只换来几块城砖。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，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：夜战。夜战并不是后金的优势，但仗打到这个份上，缩头就跑，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。努尔哈赤认定敌人城池受损，兵力已经到达极限，只要再攻一次，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。那么在领导的召唤下，后金士兵举起火把，开始了夜间的攻击。正如努尔哈赤所料，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，后金军的崩溃。几次拼死进攻后，后金的士兵终于发现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，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攻击无果，伤亡很大，尸体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，如果他们全都死光，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。沉默久了就会爆发，爆发久了就会崩溃。在又一轮的火烧炮轰建设下，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，全部后撤。正月24日深夜，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他压抑住了心中怒火，准备明天再来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他不放弃进攻，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。袁崇焕已顶不住了，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，连他自己也亲自上阵，左手还负了伤。如果努尔哈赤豁出去再干一次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努尔哈赤放弃了，他坚持了，所以他守住了宁远。而下一个问题是啊，能否击溃后金，守住宁远？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看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不能。没有帮助，没有援军，修了几年的坚城，只用一天就被打成半成品。敌人的战斗力太过强悍，很明显呢，如果后金军豁出去在这里待上几月，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。对于这个答案，袁崇焕心里是有数的。于是他想到了最后一个问题，既然必定失守，还守不守？他决定坚守下去，即使全军覆没，毫无希望，也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最后一个人。军队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他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。不论在任何困难困苦的场合，只要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。毛泽东。袁崇焕很清楚，明天城池或许失守，或许不失守，但终究是要失守的。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，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杀戮和死亡。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，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、没有粮食、没有理想、没有希望，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。42年前，袁崇焕出生于穷乡僻壤，平凡地中了秀才，平凡地中了举人，平凡地落了榜， 频繁的再次赶考，频繁的再次落榜，频繁的最终上榜，然后是频繁的知县，频繁的处级干部，频繁的四品文官，频繁的学生，直至他违抗命令，孤身一人面对那个不可一世、强大无比的对手。四十年平凡的生活，不断的磨砺，沉默的进步，坚定的信念，无比的决心，只为一天的不朽。以前有个人呢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上天就不会放弃你。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，他终究没有放弃，于是他等来了奇迹。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改变历史的一天，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啊，发动了新的进攻。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，宁远已经崩溃，只要最后一击，胜利唾手可得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了。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，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。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，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，任你怎么说，就是不冲。这是可以理解的啊，人家出来打仗，说到底呀是抢点东西，发发小财儿。现在人家炮架上了，打死上千人呢，尸体都堆在那儿，还要往上冲。你当我们是白内障看不见呐？勇敢，勇敢也是要有点智商的。努尔哈赤是很地道的。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啊，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，先把尸体抢回来。为了一了百了，他还特事特办，在城外呢开办了简易火葬场，什么遗体告别、追悼会都省了，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儿，烧完接着打。努尔哈赤几近乎疯狂，现在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宁远，也不是辽东，而是脸面。起兵三十年，纵横天下，无人可敌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，太丢人了，实在太丢人了。所以他发誓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夺回这个面子。不想丢人，就只能丢命。面对蜂拥而至的后金军呢，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，大炮。要说这外国货呀还是挺靠谱，在城头上轰了一天，非但没有炸膛，还越打越有劲儿。东一炮尽皆糜烂，西一炮尽皆糜烂，相当皮实。但是意外还是有的，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。很多这个古装电视剧里啊，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。一个人站在这个大炮后，拿一火把引信点燃后，轰的一声，炮口一圈白烟，远处一片黑烟，这炮啊就算打出去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按此方式发射这个红衣大炮，必死无疑。 我认为啊，这个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，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，说到底呀、啊、是怕出事儿。 由于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，在大炮轰击时啊，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，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，所以每次发射时都要从炮筒牵出一条引线，人呢躲得远远的，拿火点燃再打出去。经过这个孙元化的培训呢，城头的明军呢大都熟悉这个规程，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。然而在二十五日这一天，由于城头啊忙不过来，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，一手拿线，一手举火， 就站在炮尾处点火，结果啊被当场震死了。 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，整体情况还算正常，大炮不停的轰，后金军不停的死，然后是抢尸体，抢完再烧，烧完再打，打完再死，死完再抢再烧，死死烧烧，无穷尽也，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。到底是哪一炮，谁都说不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那寒冷的一天，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，有一炮射向了城下，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，命中了一个目标。这个目标到底是谁，至今不得要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。对于此人的身份呢，有多种说法，明朝这边呢说是努哈赤，清朝那边呢是压根不提，这也不奇怪。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，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，实在太不体面。换我呀，我也不说。于是接下来，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，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，退到了五里之外。很明显，坐在黄帐子里那个人是个大人物，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呢，死个把领导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。第二天，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，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。后金军依然在攻城，攻势呢比前两天更为猛烈，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，这是撤退的前兆。几个时辰之后，后金军开始总退却，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，所以在临走之前呢，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，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。那一年的冬天很冷，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，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起猛攻，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。此外，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，以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，并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，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。宁远之战就此结束，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10000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，铩羽而归。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，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仅伤亡将领2人，士兵500人，但很明显呢，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。数学应用题：一，石门大炮轰60000人，轰了2天半，每炮每天只轰20炮。最保守的数字啊。问：总共轰多少炮？答：以2天计算，至少400炮。数学应用题二。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，以明军攻击数计算，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？答：以500除以400，平均每炮轰死1.25人。参考史料，红夷大炮者，周而不停，每炮所中，糜烂数十尺，断无生有。综合由应用题一。应用题二及参考史料得出结论如下：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，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。哎呀，胡扯呀，到此结束啊。根据保守统计呢，在宁远战役中呢，后金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啊，损失大量的攻城车辆、 兵器。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，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。或许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，那座孤独的宁远城，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，还有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，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。即使绝望毫无生机，永不放弃。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。他不知道，也永远不会知道了，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。天启6年8月11日，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。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，有说是被炮弹打坏了，也有说是病死的，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打死的，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关系。挨炮就不说了，那么大一铁坨子啊，外加各类散杀，穿几个窟窿不说，外加上破伤风，哎，这人就废了。就算他没挨炮，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，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。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呢，从没吃过亏，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实在太丢面子，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。在这一点上呢，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在击退努尔哈赤后，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，内容如下：你横行天下这么久，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，应该是天命吧。努尔哈赤很有礼貌，还派人回了礼，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。至于怒先生的内心活动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呀，是这样的：我自25岁起兵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小小宁远竟然攻不下来，这是命啊。说完不久就死了。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，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呀，众说纷纭。有些人呢说他代表着先进进步的势力，冲击了腐败的明朝，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云云云云。我呀，才疏学浅啊，不敢说通晓古今，但基本道理我还是懂的。遍览努尔哈赤的一生，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，只看到了强掠、杀戮和破坏。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，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，没有国民生产指数，没有经济贸易，只有尸横遍野、残屋破瓦，农田变成荒地，平民变成奴隶。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，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。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，喜欢多尔衮，皇太极使坏，干掉了多尔衮他妈，抢了多尔衮的汗位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随便说说是可以的，正式场合就别扯了。事实上，达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，汗位就已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，皇太极。因为除这位仁兄外，别人都有问题。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，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，女真人比较实在，谁更能打更能抢，哎，谁就是老大，要搞任人唯亲，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。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就更别提了，年龄小不说，老头还不待见，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。而四大贝勒里啊，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，没资格，排除。芒古尔泰比较蠢，性情暴躁，排除。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。但是代善呢也有问题，生活作风，而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，因为据说呀，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后妃。代善是聪明人，有这么个前科，汗位是不敢指望了。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，让皇太极干吧。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，天启六年九月初一，皇太极登基。在后金诸人中，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：努尔哈赤、代善、皇太极。那多尔衮呢比较小啊，不算。但是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，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天启六年十月，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，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，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。在很多的书籍里啊，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，战绩无人认可，也没有封赏，所有的功劳呢都被魏忠贤抢走，孤苦伶仃，不胜凄凉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确认，也未经大脑思考的。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呢，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。兵部尚书王永光虽然跟袁崇焕不大对劲儿，也大发感慨：八年来贼时一错，乃至中国有人矣。总之吧，捷报传来，全国欢腾，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帝。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，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，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。除口头表扬外，明朝也相当实在，正月底打升，二月初就提拔了袁崇焕，先是督察院，又迁都御史，一个月后呢又加辽东巡抚，然后是兵部右侍郎，两个月内呀就到了副部级呀。他的部下们也没白干啊，满贵、赵帅教、左辅、朱梅、祖大寿都升官了，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。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，比如魏忠贤公公、顾秉谦大人等等等等，虽说没去打仗，但整日忙着阴人也是很辛苦的。无论如何，袁崇焕出头了，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、东林党的成员，但边界得有人守吧，所以阉党不难为他，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，任他在那儿闹腾。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的死讯后，他派去了代表团，这就闹腾大。在明朝看来呢，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，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强盗团伙谈判呢？所以多年以来呀，都是只打不谈。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，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， 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。当然呢，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是有点政治头脑的，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。憋死了人家的老爹啊，因为是打伤致死嘛，还派人去吊丧，是很不地道的。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。然而皇太极呢忍了，他不但忍了，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。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，好吃好喝招待，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，走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，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。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。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，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。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呢，必须和平，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。袁崇焕也并非善良，对于这次谈判呢，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：奴死之号与奴子情形，我已备得，上服何求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努尔哈赤的死讯，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。谈判呢还是继续。到第二年正月，皇太极呢又派人来了，可这人明显不上道。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，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。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，似乎也说不上，因为啊，就在七大恨的后边，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，比如金银财宝，比如土地等等等等。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，辛苦。袁崇焕是很幽默的，他在回信中啊很有耐心地啊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，同时表示拒绝你的一切要求。这意思是，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，但谈归谈，死人我也不买账。过了一个月，皇太极又来信儿，这哥们儿明显是玩上瘾了，他竟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。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了谈，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，要的东西呢也减了半。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，但具体工作还要干。在这一点上啊，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同时，他发动了新的进攻，目标是朝鲜。天启七年正月初八，阿敏出兵朝鲜，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，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。一个月后平壤就实现了，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，表示愿意服从后金。朝鲜实现，明朝是不高兴的，但不高兴也没办法，今天不同往日了，家里比较困难，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，实现就实现吧。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，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，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。话这么说，袁崇焕呢也没闲着，他也很忙，忙着砌砖头。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啊，他就开始修墙了，打坏的重砌，没坏的加固。他还把几万民工呢直接拉到锦州抢工期，抓进度，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。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、前屯、中后所、中右所，修筑堡垒，全面恢复官民民情。光修墙是不够的，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啊，他大量召集农民，只要来了就分地，一文钱都不要，白送，开始大规模屯田，积累军粮。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，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，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。 到了天启七年五月，老头子的身后事儿办完了，朝鲜打下来了，锦州修起来了，防线都恢复了，屯田差不多了，双方都满意了，打吧。天启七年五月六日，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，进攻锦州，宁锦大战就此揭开序幕。此时出战呢，并非皇太极的本意，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，遗产刚刚分割完，追悼会刚刚搞完，朝鲜又刚刚打了仗，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。但没办法，不打不行，家里闹灾荒了。天启七年，辽东受了天灾，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啊，粮食紧缺。为解决粮食问题，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，补充军需。为解决粮食问题，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，补充军需。没办法呀，吃不上饭呢，又没处调粮食，眼看着要闹事儿啊，与其闹腾，我不如闹腾你们，索性啊，就带他们去抢吧。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，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，所以他擦亮了大炮，备齐了炮弹，静静地等待着后金抢粮队的到来。宁远之战后啊，袁崇焕顺风顺水，官也升了，权也大了，声势如日中天，威信很高，属下呢十分服气。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，比如满贵。其实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，之所以不服气，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。在宁远之战时，赵帅教驻守前屯，打得最激烈的时候，满贵感觉要撑不住了，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，让他赶紧派人增援。可赵帅教不去，因为你吃不消，我也吃不消，一共这么多人，你的兵比我还多，谁增援谁，所以不去。当时情况危急啊，满贵啊倒也没有计较，仗打完了，想起这茬了，回头要跟赵帅教算账，于是袁崇焕出场。现在他是辽东巡抚啊，遇到这种事情自然要和稀泥啊。可他没有想到啊，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，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。因为满贵根本不买账，非但不肯了事，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，说他拉偏架。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呢，满贵是宁远总兵，袁崇焕是宁前道，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，但根据以文治武惯例，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。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，袁崇焕升的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，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，但论地位他依然比满贵高，这就相当麻烦了。要知道啊，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，他砍人头攒钱的时候，这个袁举人呢还在考进士，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，现在又是一品武官，你个三品文官，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，瞎搅和什么呢？外加他又是蒙古人，为人比较直率，毫不虚伪，说打操家伙就上。这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介绍过，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，本部院却是个将手。于是来了王莽，火花四射。袁崇焕随即表示，满贵才堪大用，希望朝廷加以重用。那意思是随你怎么用，不要在这儿用。满贵气得不行啊，又干不过袁崇焕啊，这个巡抚有实权呢，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，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呢。这个王之臣也是个文官，所以啊也和稀泥，表示满贵也是个人才，哎，你们都消停吧，都在关外为国效力，按说呀和稀泥也就行了。但王都师呢似乎不甘寂寞，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，于是这个袁大人也火了，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。王都师顿时火冒三丈啊，也上了奏书啊，说自己要隐退。问题闹大了，朝廷亲自出马呀，使出了杀手锏，还是 和稀泥，但朝廷毕竟是朝廷，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。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个人呢，上了堂历史课，说此前京府不和，指的谁呀？指的就是熊廷弼和王化贞呢，丢掉了很多地方啊，他们不和呀，你们要吸取教训，不要再闹啦。然后表示呢，你们两个人都是人才，都不要走，但为防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互相死磕，特划定范围，王志成管关内，袁崇焕管关外，有功一起赏，有黑锅一起背，舒坦了吧。 命令下来之后，袁崇焕和王志成都相当识趣， 当即做出反应，表示愿意留任，并且同意满贵留任，继续共同工作。不久之后啊，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，风波就此平息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。然而这件小事儿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。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，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，一片大好。满贵守山海关，袁崇焕守宁远锦州，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，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，弹药充足，粮草齐备，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儿：张开怀抱等你。5月11日，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，他的60000大军分为三路，中路由他亲率，左路指挥莽古尔泰，右路指挥代善阿敏，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，完成合围。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，袁崇焕慌张了，他虽然做好准备，预料到了进攻，却没有料到会来的这么快。锦州城的守将是赵帅教，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，赵帅教就不用说了，看城下黑压压一片，实在有点心虚啊。思考片刻后，他镇定下来，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，因为不能开门呐，干什么去呢？去找皇太极谈判。这两个人的到来呀，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。老子兵都到城下了，你要么就打，要么就投降，谈什么判呢？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。他随即写了封回信，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，奔向光明。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，皇太极呢就此开始了等待。下午没信儿，晚上没信儿，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。于是他向城头瞭望，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。这场战役中啊，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，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守将，只不过是恰好待在那里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。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走，被围在了锦州。四下一打量，官最大的哎呀也就是自己了，无可奈何呀，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场。但仔细分析这个问题来了，辽东兵力总共有10多万，山海关有5万，宁远有4万人，锦州只有1万人，兵力不足且不说呀，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，怎么能开打呢？所以啊，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，跟皇太极玩太极。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啊，对太极是一窍不通，白等了一天，到5月13日想明白了，攻城。60000后金军集结完毕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军旗招展，人山人海，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。皇太极沉默片刻，终于下达了指令，停止进攻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。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